千言万语里，只有一句话能够。

只有梦依旧香甜。当蜻蜓不再飞翔，当蝴蝶不再流浪，我的心已告别青苹果，只有爱依旧灿烂。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，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。请相信欢笑泪水所有的约定都是忘不掉。 眼睛星的光照向我，像来做证，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。一丝丝清风正脚步更轻，低声哼悄悄唱，像来和应，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。 每夜唱不停，为了心中思绪无法平。夜唱不停，围绕似碎的心被望停。每夜唱不停，让那空虚感觉没法停。每夜来伴你，盼望含碎的心。空间穿过宁静，

笔着，而你呢？你好吗？是不是偶尔会想念我？而你呢？圈子也变了，也许是我可以回避着。

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小虎队《逍遥游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你的眼睛下着雨》，这张专辑其实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的整体性，这是之后的任何一张专辑都无法相比的。整张专辑在形式上呢，都是以一些快歌为主，只有我们刚听到的这首《你的眼睛下着雨》，还有另外一首《星星宝贝》是抒情的慢歌。今天第二首歌我们要听到徐怀钰，我还是那个我。 地球自转，转出生命中的阴晴圆缺，是否有一天被挤开的雪原会溶解，开成花园。

大成。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-5798-6666。 心之所向，无所不达。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。订车热线189-1133-5133，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玫瑰呀玫瑰最娇美，玫瑰玫瑰最艳丽，春夏开在枝头上呀，玫瑰玫瑰，哎，我爱你，玫瑰呀玫瑰，情意重，玫瑰玫瑰，哎，情意浓，春夏开在矜持里呀，玫 来呢，华语歌坛都存在着改编外国流行歌曲的情况，但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，已经有一首纯原创的中文流行歌曲在西方流传开来了，这就是姚丽原唱的代表作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，而刚才我们播放到的是凤飞飞她翻唱的版本，加了这一首来自于 TFBOYS 的《盛夏的盛夏》。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因为这一首歌是由周杰伦为他们三小只所写的哟。 墙壁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，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，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？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， 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，不要担心受伤，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，闯一闯。 还记得昨天的下课，身上的线都我手拿着，经过的同学大家都笑着，你们花心想到每分都还停留着。哦，你停了，哦，你想了，哦，看淡了，哦，你的脸红了。放下的纠结，剩下的暗恋，我们说过要永远在对方身边，匆忙的光线，坚硬的笑脸。 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，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，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？ 飞走了吗？ 白云是蓝天，现在放了风筝，青春是操场能跑的我们，不要担心受伤，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。 典型的周氏的曲风会分分钟被洗脑吧，小娟当时也就听了20多遍就关了吧。不得不说啊，从歌曲的韵律到 rap 的节奏，满满的都是周杰伦这三个字，而且呢这三小只在歌曲里边也是被调教的有那么些周杰伦的影子了。这三个人唱周董为他们创作的周氏校园风的歌曲，好像听歌的人也能回到自己当初听周杰伦的时候。难道这首歌真的不是小公举写给自己用来怀念青春的吗？其实这一首也是青春无限的歌，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。 谢谢。